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57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，师徒三人呢，终于攞到棺材捆，三条友呢，鸡咁脚咁走翻大师伯落脚嘅地方啦。而丽姐呢，就好似意犹未尽咁，望住九叔嘅背影啊，成面都红晒，揞住个嘴一笑，阔咁一下，咪笑实喺空气当中。咁三个人呢，一去到大师伯嘅道观啊，文才门都唔敲啊，一拱到门啊，对住大师伯系咁冲咗过去，谂住一啖嘴过去嘅啦。而大师伯呢边呢，早就已经将喜坛作法嗰啲嘢全部收起晒，见到文才冲过嚟啫，只手轻轻一拍文才心口，文才当堂擘大个口，棺材捆啊飘出。只见大师伯右手一扬一揸，捉住棺材捆啊，捻喺手心嗰度。九叔同秋生随后亦都入咗嚟啦，对住大师伯一拱手，师兄幸不辱命，棺材捆已经攞翻嚟啦。大师伯嘴角戚一戚，啊好，有师弟出马，果然系神速不同凡响。九叔就会回礼讲啦，大师兄乜说话呢？应该噶嘛。好，既然棺材捆已经攞翻啦，我先帮阿坤呢个衰仔补补身，等佢好翻之后呢，一定会登门拜访师弟，同你多面认错。顺便亦都多谢你呢个师叔啊嘛。九叔就讲啦，呢个不必，咁如果冇咩事嘅，我哋先告辞啦。好，咁我就唔送啦。九叔讲完拱拱手，带住文才同秋生一拧转头，大踏步走出道观。大师伯就望住佢哋行远咗个背影，手一捻，棺材捆都俾佢捻爆咗咁滞。今次选呢啲命大，下次你哋都冇咁好彩啦。话分一头，九叔同秋生佢哋呢，一路就行返土地庙嗰边呢。文才就问啦，师傅啊，咁呢镬嘢就应该断尾㗎喇。秋生就讲啦，应该就係啦，你睇大师伯都冇讲乜嘢呀，係咪呀师傅。九叔就拧拧头， 唉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。 文才话啦，咁啊师傅，不过呢只乜奸仔呀，我諗住整鬼佢，唉，点知搞到自己添。 秋生就跑白文才讲啦，呢啲呢就叫替天行道，丽姐讲㗎嘛。九叔一听到丽姐两个字啫，即刻打咗个冷震， 仲讲咁多，索个觉，听日快啲返二中。 哦，好啦师傅。 咁一夜无话，一就嚟天光咁滞啦，师徒三人就喺土地庙度索咗个觉。到起返身嘅时候啊，都已经係中午打后啦。三个人呢喺路上食咗啲嘢，买咗啲干粮，打道回府，返返清水镇二庄啦。而当三人返到去嘅时候呢，已经係入夜㗎喇噃。咁梗係啦，咸水镇返清水镇啊，行成半日有多㗎嘛。路上面呢，三个人一路食住啲干粮，一路倾住闲偈。九叔呢好似身有屎咁啊，硬係认住秋生同文采啊，一定会攞阿丽姐嘅女鬼同自己扯上啲咩关系，急急脚行喺前面。文才同秋生喺后面跟住呢，细声讲大声笑，行行下亦都入夜啦噃。九叔见到二庄仔前面啦，准备行上开门啦，惊边样嚟边样，突然间后面阴风一起，文才同秋生就打咗个冷震。 喂，原来你哋住呢度㗎？ 一望之下，原来系丽姐。九叔一见到丽姐啫，都唔知讲乜好。望望秋生同文才，又望望丽姐，系开门先算。只见到秋生同埋文才咧，控埋丽姐度。 哇，你一路跟住我哋噶？ 哦，系咯系咯，啲行咁远你都唔出声噶？ 诶，你傻嘅，日光日白出咩声啫？而家就唔同啦，个月光都出咗嚟咯，系咪咁讲个丽姐？嗯，系咧。话时话啦， 你哋师傅几大啊？ 臭僧就讲啦， 哇！你问啲咁私人嘅嘢嘅？ 系咯，系咯，我哋师傅啊，四廿零五十到啦。 哇，四十几五十嘅啦。 喂，黎姐，你问埋啲问题啊？你想点先？ 冇啊！哎呀，你哋师傅四廿几五十，足足带我成十年噶噃。 臭僧就讲啦， 带你十年啊？ 黎姐，你嘅样都唔止卅几啫。照我睇呀，顶笼都係十八嘅啫。 唉，咁我係讲緊我死嗰阵㗎嘛。咁係呢，你哋师傅娶咗老婆未 㗎？哇，你问咁多做咩？想搵亲家嚟。 九叔喺前面听到成身打晒冷震咁，一拧转头讲啦。 你仲跟住嚟做咩呀？ 黎姐讲啦。条街又唔系你嘅。 九叔望望佢，好似又系喎。 唉，一拱到门，自己行入去啦。 秋生同文才跟住行入去啦。黎姐又问啦，喂，你哋师傅呢有咩嗜好咁啊？ 文才讲啦，哦，咁啊唔知喎，好似冇乜嗜好咁嘅啫噃。 九叔啊望住佢哋踏入二庄，一拧转头喝啦， 依家我话我嘅，有啲咩污糟邋遢嘢入嚟。我一定收咗佢。 黎姐望到九叔晕晒浪，哇！你睇你师傅摆喜款个样啊，仲有型啊！一路讲个样啊，痴痴呆呆咁，跟住九叔行入个二庄啦。 文才同秋生嘅两步踏上前，跟住去啦。 文才讲啦：， 师傅啊，你睇下黎姐真系行咗入嚟。 九叔一拧转头。眼骨骨咁望住黎姐，黎姐唔嬲唔惊，反而成个人好似醉咗咁样。哎呀，真係好睇啦。 死人文才搭把嘴过嚟啦。 喂，师傅啊，咁你又话收咗佢嘅係咪？ 臭神一听到，一把就刮落文才嘅头度。 喂，出少个声你。 九叔见到咁嘅，眼眉一皱，斜眼望望隔篱，二庄里面有好多啲酒情㗎喎。走程来做咩呢？疯鬼咯。只见九叔左脚一插一跳，跳起一走程。 文才一见到，唔係啩，师傅黎真㗎。 啱啱想讲咩啫？九叔一浪起一走程，凌空画咗道符。臭僧文才黎姐一见到，真係黎真噃。九叔啱啱画好道符啫，单手一浪走程，喺个走程口度一黑抹，当堂成个走程黄光一闪。走程口对住黎姐，只听九叔大喝一声，手咁一下，黎姐走都走唔切啦，当堂成个被吸咗走程里边。九叔攞起走程一翻，放喺地下，随即攞张风鬼符出嚟，一贴一贴喺程口。文才同秋生两步踏上前啦， 哇，师傅，你真系想收咗黎姐啊？ 哇，师傅，你唔系讲笑啊嘛？ 九叔就讲啦，大丈夫言出必行。 只听到黎姐咧喺个情里边传出把声出嚟啦，哎哟，真系有性格噶啦，我好中意啊！ 九叔就对住个情讲啦， 我念咗你九公两个徒弟，放你一马。 一讲完啫，攞起酒情行咗两步咗去，一抌啫，成个酒情啊掟出二庄外边，啱啱掟出去啫。个酒情阔咁一下，又弹翻入耳中里边。只听到黎姐里边讲啦：，哎呀，话收就收，话放就放，我哋咁冇原则噶。 九叔一听到咁讲啫，望望个酒情，望望秋生同文才。 秋生同文才一见到师傅咁尴尬嘅样啊，即刻就识做啦。秋生就讲啦：，哎呀！我都几日冇返姑姐度啦，我啊走先啦，师傅。 文才亦都讲啦，哦，咁啊唔送喇喎。 臭神也掹掹住文才，唔咩送啫，你唔係话挂住我姑姐啲住家饭㗎咩？文才醒水啦， 哦，係喎，我都好耐冇探过姑姐，我同你一齐去啊，我顺便请佢食宵夜啦，我都好耐未请佢食宵夜啦，係咪？ 啊，咁我哋行先啊，师傅。啱啱讲完， 两条友仔搭住膊头，头都唔拧，一条烟咁行出耳庄。九叔见到两条友走咗嘅，哎呀咁冇义气，望望佢哋，又望望个走情，哼咗下，拧转身行啦。黎姐又喺里面讲啦，哎呀林公子，咁你放人哋喺度就唔理噶啦。九叔冇你咁好气啊，砰一声关埋道门，行咗入去写符啦。咁黎姐就俾九叔个封咗个酒情里面㗎嘛，喐又好似喐唔到，出又出唔到嚟，只能够靠住个情啊，左摇右摆諗住跟入去啦。咁道门就闩住㗎嘛，酒情系点识开门呢？係咪夜就慢慢深啦。突然间听到外边忽远忽近，听到人唱歌噃。 红颜每多薄命，公子多情。 九叔听到啲咁嘅歌声，当同我打咗个冷震，慢慢行翻出嚟，咁样啱啱好见到封住丽姐个酒情呢，就动喺自己门口。九叔一踎低， 小姐，你究竟想点啊？ 我想跟住你啦。 唉， 九叔个叹啖气，喺个三袋笼嗰度一掹张纸出嚟，又原来系佢自己制嘅嗰啲阴司纸啊，上面整整齐齐写住4000两。九叔咧轻轻揭起咗情上面嗰只封鬼符，一放就将呢4000两嘅阴司纸放喺个情口，一封就封翻住。 你当我怕咗你啦？嗱，呢钱你攞住，唔好再烦住我啦。 只见到咧，上面 pop 一声，有个红色嘅嘴唇印就印咗阴司纸上边。九叔一望，头都拧埋。 小姐，你究竟想点先得噶？我系道士嚟嘅，唔可以娶老婆，唔可以生仔噶嘛。 只听到丽姐一声叹气：， 唉，我都知林公子咧都会同我讲咩人鬼仕途呢啲大道理㗎喇。其实你都系嫌弃小女子嘅身世嘅啫。 哦，九叔一阵咪话。 唉，我系一个苦命嘅女子。係呢，都未问林公子叫咩名呢。 咁你识嗌我林公子啦。呢位姑娘点称呼？ 我啊。我一只死老鬼嚟噶啦，好少人问我叫咩名嘅。 九叔担张凳坐低，对住个酒情讲： 姑娘，莫非有啲咩难言之隐？ 咁又冇，小女子姓李，叫做李精丽。 九叔一听到李精丽三个字，成个人差啲往后一褪就坐落地下。 李经理，你是李经理？ 哎呀林公子，乜你都知道我个名嘅咩？ 咁好啦，李经理又何许人也呢？点解九叔一听到成个人黑到蹲咗落地咁滞嘅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听日再讲啦。 明月吐光，阴风吹柳巷，是女鬼觅爱郎。谁人愿爱凄厉鬼新娘，陪伴女鬼深宵偷拜月光。明月吐光，冤鬼风里荡，夜更深，雾更寒，游魂踏遍幽寂路上，寻觅替身，任风吹落月光。